去拿香啊。 这里啊，你若打年纪毫不相识哦，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。 阿侄儿，你经常在此叙谈，我们去到哪乡看看一看啊？ 是啥？阿女儿，夜黑人多，留意一待人，稍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，去吧。 表妹呀， 多保重，休让我悬挂念念。忠心仁德的 将士只顾关灯，与家人失散了。不要害怕，我送你回去就是。 至此，多谢君子。 小姐不必多礼，小生礼报。冒问小姐芳名，家住何处啊？ 奴家柳金钗，家住相府县。公子送我回去，我爹娘必然重谢于你。 既若夫困，乃是读书人的本分。小姐，随我来。 Ha ha ha!

是王母的朝纲，忠心可表。 将严查三一案带到开封，老夫重申此案。 遵命。 大人，刑部已有批示，为何重申此案？ 此案蹊跷，子时发案，毛时结案，未到无事，刑部依然批复下来，如此之快，定有巧期。 回过来， 卑职参见大人， 知县免礼，请坐。 谢坐。啊，大人，提调刘金蝉一案，案卷有何寻意？ 刑部批示，

之名报。 切切好，是。 为乱。 Thank you.